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甘玉推开门的瞬间，一个人就直扑了过来，把甘玉抱了个满怀。甘玉双手背在身后，眉头猥琐地打量着来人，发觉抱着的人一言不发。关巧巧蓬头乱发，满脸泪痕地抬起眼来，愕然片刻道：“ 你是谁？” 甘玉单肘抵住门框：“ 你来我的房间，问我是谁？” 池小池马上进入状态，披上衣服下地穿拖鞋：“ 啊，甘医生，是来找。” 听到宋纯阳的声音，关巧巧露出了得救似的表情，带着哭腔唤道：“ 纯阳，纯阳，纯阳是我。” 池小池走到门边：“ 巧巧，怎么了？” 关巧巧隔着甘玉就抓住了池小池的手腕，小声道：“ 纯阳，过来。” 见池小池一脸不解，关巧巧又惊又怕，喉咙像是被人扼住了似的，干涩难听的像是坏了嗓子的母鸡：“ 过来啊，你快过来啊。” 甘玉松开了挡住门的胳膊，却仍横在池小池与关巧巧之间。他言简意赅道：“ 一起。” 关巧巧根本无心关注这二人间的那点暧昧，他整个人被泥淖似的恐慌包裹住了，拖着池小池的胳膊便往他的房间赶去。刚一进房门，池小池便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被逼视的感觉，那种感觉毫无疑问地来源于房中那张悬挂着的照片。与池小池几小时前看到的画面不同，漫漫风雪中已有一个清晰的人形轮廓出现在了地平线的那一头。如果说照片中真的有鬼，之前可能还只是模模糊糊的无害的形影，但现在他已经长出了眼睛，并牢牢锁定住了猎物。关巧巧浑身哆嗦，捉住了池小池的胳膊发力扭紧：“ 你刚才进了，他又过来了。” 关巧巧只是洗了个澡的功夫，那黑点就像是在纸张上晕开了一般，头肩身都孕育出了一个基本的形状。更可怕的是，在与那照片对视的瞬间，他也感受到有一股视线从照片内投出，这种逼视像是空气一样无处不在，渗透进他的骨缝里。他哪怕逃出房间，也觉得有目光从四面八方冷睨着他，那是一种让他脊背发凉的逼视，带着一点让人头皮发麻的满意笑意，仿佛眼前的是个再合心意不过的猎物。关巧巧受不了这种压迫，尖叫着逃出了房间，逃命一样去找了宋纯阳。注意到照片的异变，池小池愣了很久，一转身就扭住关巧巧的手臂走出了房间。已经有不少人听到关巧巧的尖叫出门来围观，就连那些身为 NPC 的工作人员也是交头接耳，窃笑不止。池小池把衣服给他披好：“ 别留在这了，换个房间睡。” 关巧巧神经质的浑身发抖：“ 他在看我。”“ 巧巧，冷静点，看着我。” 关巧巧双眼惊惧的来回转动，想找出那视线的来源，被掩住了似的坚持道：“ 他在看我。” 池小池见劝解无用，果断一巴掌甩上他的脸，同时焦急道：“ 巧巧，你冷静点。” 关巧巧被那视线逼得抖如筛糠，就连疼痛都没能将她从恐惧中解脱出来。池小池没再犹豫，抡圆的巴掌一巴掌把她扇翻在地。关巧巧被扇得一跤跌翻在地，捂住了鼓鼓冒血的唇角， 涣散的眼神总算重新凝聚起来。池小池对西楼姐说道， 看到没，这个叫物理冷静。 神他妈物理冷静。 说罢池小池又甩了甩生疼的手， 爽， 别说好像是挺爽。 池小池热络地把关巧巧扶起来，情绪反倒显得比他还激动。 巧巧，我不是跟你说过让你早点从房间里搬出来吗？ 被那视线折磨的冷汗滚滚的关巧巧失神地抬头看他。 你早知道了，你什么时候告诉过我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 我告诉你了呀。 池小池也和他一样紧张又恐慌，眼中的一层薄透的水雾几乎要漫出来。 我下午看到你房间里的画有问题又找不到你，就告诉了老袁，如果碰到你就告诉你让你搬房间。 关巧巧一愣，混沌的思维总算是明晰了一瞬。 袁本善，宋春阳下午来找袁本善的时候曾告知过他这件事，那他为什么？ 他满腔如洪水似的恐惧总算是找到了一个泄洪口，从池小池怀里挣扎出来，冲向了袁本善一直紧闭着的门扉，疯狂地敲打踢踹。但等他冲入房间时，却发现袁本善并不在房间内，那视线仍如影随形地追随着他，来自每一幅照片，每一条缝隙，每一扇门窗。关巧巧困兽似的在空房间里转了几圈，直到宋纯阳的身影出现在门口，他才像看见救星似的扑上去，伏在他肩上放声大哭。池小池抚摸着他的头发，眉眼间却都是似笑非笑的冷意。他刚才已经在脑中梳理了许多线索，并发现了一些疑点。宋纯阳还活着时，气球女也来找过他。然而宋纯阳在失去双眼后，他一个人在黑暗里挣扎求生了整整三天才死去。按理说这半个月剧组都在拍戏，宋纯阳缺席了前三天的拍摄，早就该触发了死亡 flag， 却为什么在第三天才死呢？池小池推想，在他们进入剧组的第一天，气球女是来选角，而三天大概是气球女具备活动和杀戮能力所需要的时间。如果池小池没有推测错的话，气球女已经彻底盯上了关巧巧，这也就意味着关巧巧最多还有三天时间可活，可以用来恐惧，用来等待死亡的降临。现在还是省着点力气哭吧，来日方长呢。关巧巧渐渐失了力气，软作一团，张着嘴哭不出声音来。约晚上八点多时，袁本善才返回三楼，与他随行的还有另一名脸上生满小雀斑的年轻任务者。池小池等人正聚集在一处空房间中。此次任务需要所有人通力合作，所以任务者们选择分散调查，并互相约定在晚上九点钟见面，汇报自己调查到的情况，并绘制出古堡的地形图。谁也没有想到会因为这样的意外而提前开会时间。关巧巧左右客座着一个女孩，但她丝毫没有为此感到任何安慰。她眼睛通红，手指神经质地蜷缩成鸡爪状，抓挠着膝盖，喉咙里不住发出动物受惊的咕噜声。看到活着的关巧巧，袁本善微微皱眉，他居然还活着，失算。他本以为那鬼能将关巧巧一击毙命的，但他还是主动走了上去。 巧巧，这是怎么了？ 关巧巧迟钝地抬头，花了三秒钟时间认出他是谁，旋即不管不顾地猛扑上去，状若癫狂地质问， 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 袁本善转眼去看池小池，目露疑惑，仿佛是真不晓得关巧巧怒从何来。 纯阳出什么事了？他怎么了？ 尽职尽责扮演着小瞎子的池小池摸索着走上去，对他讲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 当然，在众人面前，他选择性略过了自己有阴阳眼的事实。袁本善夹起眉头，语气中有着说不出的懊丧。 我今天下午一直没有见过乔乔，吃饭的时候我又和他…… 他指着那个长着小雀斑的任务者， 被导演叫去讲戏了。本来想着晚上开会过来再和他谈一谈的。 小雀斑点点头，算是默认了袁本善的说法。 你…… 袁本善挑眉，略加重了点语气。 乔乔，你说我们下午见过面吗？ 关乔乔还想说点什么，可当他的视线余光落在搀扶着他的池小池身上时，他犹豫了。他虽然濒临崩溃，然而理智尚存。如果承认他们两人见过面，宋纯阳必然要追根究底，到时候万一抖出他们的谋划，宋纯阳还会帮他吗？这根救命稻草一直很管用，不到最后关头，关乔乔是绝对不肯放弃的。